是吧？我建议大家千万不能这么做啊。听众朋友说了，大家不能这么做，你徐老师凭什么这么做呀？大家伙听着，神农本草经这有记载，是吧？神农尝百草，日纵七十毒，一僵而解之。所以神农本性僵，哎，所以把这能解毒的这个药材就叫做姜啊。你家那姜的名哪来的？是神农氏的姓氏，是不是？所以中国古代历代医家都有以身试药的这个历史典范，但是我们作为医者父母心，是吧？你光把保健品卖给人家了，你说实验了这东西有这作用，这么好那么好，你吃没？是吧？哎，作为医者，作为中医的传承者，我吃了。所以这个事儿我就不说了啊，不啰嗦了，放这儿啊。吃保健品按说明书的量叫保健作用，是吧？而你到了慢性疾病的状态了，是不是啊？你到了半条命的状态了，你还按照说明书那个量吃，就什么呢？就有点杯水车薪了啊！酌情加减啊，请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加量啊！这大家别擅自加啊，尽量按照咱们中医健康管理的具体的方案去调整用量啊。那今天我要给大家说的是什么呢？说的是五脏六腑皆可咳。你不要认为我一咳嗽我就透视，肯定是我肺子的病，是那么回事吗？啊，不是啊，五脏六腑皆可咳。我今天就先说说五脏咳。这五脏之咳啊，五脏之咳，大家可以参见啊，《黄帝内经》啊，《黄帝内经·素问》第38章啊，第38篇咳论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知识哪来的呀？你学知识啊，你不能道听途说啊。你说徐老师给我个方，是个隔壁王大妈那儿听来的，那靠谱吗？不靠谱。哪来的？专业的医科大学学来的，专业的经典书籍记录的，这叫典籍。所以说你听起来，哦，这东西权威啊，这东西受用啊，这东西是至理名言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咱们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是吧？咱们就把经典的东西啊搬运给大家伙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叫师者啊，人大家伙叫你个徐老师，你得当个老师的样，你甭胡说八道啊。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。传道，传养生防病之道；授业，教你点穴按摩，是不是啊？教你归西导引，啊，授你长寿之业；解惑，哎，解除你心中的疑惑，解决你的疑难问题。那咱们节目后半段任务啊。好了啊，这五脏皆可咳，肺咳之状，咳而喘息有因，甚则脱血。所以那支气管扩张是肺的咳嗽，脱血了吗？是吧？心咳之状，咳则心痛，喉中结界如梗状。哎呀，说我咳嗽的心脏疼，心口窝疼啊，咳嗽的咽喉啊像堵了一样，这叫心咳。所以说你在止咳的时候吃虫草补肺，你要有心脏的咳嗽，咳之心痛，咳之喉中如梗，咳的咽喉上不来气儿，哎，怎么的？加上铁皮石斛养心，是吧？加之铁皮石斛养心啊，这心脏咳，咳之甚者咽肿喉痹，就是咳得上不来气儿，像嗓子被人捏着脖子似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肺 之咳状啊，肝之咳状啊，肝咳之状，肝，我说的是肝脏啊，不是那干湿的肝啊。咳而有痰无大病啊，咳而无痰没好事，这以后讲啊。这肝咳怎么咳？咳的肋叉子疼，老百姓的话，专业术语说，咳则两胁下痛，甚则不可转。哎呀，说咳的我这肋巴条疼的都不能转身啊，这是啊，哎，这是怎么疼？哎，这是胆肝脏的咳嗽啊，肝脏的咳嗽。说直到咳的什么呢？哎，两肋发满，老百姓的软肋下咳的这儿都胀得乎的，哎，这是肝脏的咳嗽，调肝养肺。脾咳呢？脾咳之状，咳则右肋下痛，哎，和那个肝咳比较像啊，咳的是右侧肋下疼，疼到肩背，疼到肩背，而且脾咳的特点是什么呢？肾则不可以动，动则咳聚，咳嗽的时候不能动，一动它咳得更严重了，脾脏之咳。那一般这脾脏之咳有黏痰，是不是啊？怎么说了？脾为生痰之源，肺为储痰之剂，所以说这知识你不融会贯通能行吗？对不对？哎，肾咳之状，肾咳之状，咳则腰背相引，咳的后腰子疼啊，老百姓俗语啊，专业术语是咳则腰背相引而痛，就后背拽着两个腰，拽着腰那地方疼。肾则咳涎，咳的吐粘涎子啊，吐粘涎子，哎，这是肾咳。这今天给大家伙讲了五脏之咳，是不是啊？心脏咳嗽你补肺养心，肝脏咳嗽你调肺养肝，脾脏咳嗽培土生金健脾化湿，肾脏咳嗽补肾润肺，你甭咳到尿裤子啊，这咳到尿裤子，咳到大便失禁，咳得直放屁，哎，这就伤到了六腑，所以是五脏六腑皆可咳，一个小咳嗽它可不是单肺脏的病，它是五脏的疾病的什么呢？相关的一个叫驱邪的反应。记着啊，就是人为什么要咳嗽啊？有的人就是我就吃止咳药，我不咳就得了吧，非也。大家伙你一定要明白，就像你啊瞅谁生气，你瞅谁不顺眼的时候，你想骂他不？想骂他，但你骂完人家不打你啊，所以怎么办呢？你挑个没人的地方，冲根大树骂两句，得劲儿吧？得劲儿。人为什么会咳？叫肺受寒邪则咳，就是人咳咳咳咳。你看咱们说文明礼貌，说你别对着我咳，对吧？这是文明礼貌的问题。你咳嗽，你拿手挡着点，谁知道你能不能咳出什么病毒细菌呢？对不对？对。告诉大家，咳是人的一个排毒反应，所以没人的地方你敞亮咳，把体内的寒邪排出去。你有人的时候你拿手绢挡着，你别对人咳。为啥？你排出去是的寒邪，这我们中医叫寒邪，而西医讲的就是病毒细菌，就随着你痰沫咳出来了。你对人干什么？你让人得病啊，你不礼貌，你不但不礼貌，不道德。所以肺受寒邪则咳，那么五脏六腑皆可受寒邪，不光肺脏。所以刚才说的心咳、脾咳、肾咳、肝咳，这是五脏受了寒邪，完了走肺脏这条道往出排寒。那么五脏六腑的受的寒邪什么时候受的？是秋天受的吗？不是啊，不是。所以五脏受邪一定记住，春天肝脏受了邪，夏天心脏受了邪，长夏脾脏受了邪，冬天肾脏受了寒邪，你到秋天的时候你咳嗽。所以说叫五脏六腑皆可咳，你什么时候受的邪？你那个季节啊，你五脏当令的季节受的邪。所以咳嗽不见得是眼前的病，你可能是别的季节的病在这个季节发出来了，要通过肺排毒了啊，这点大家要明确。 所以咳不能一解了之啊，咳不能一止了之，要正常的疏导它，大咳变小咳，别咳出血来哦，完了把病因的寒邪去掉，哎，就把咳也止了，痰也化了，寒也排了，这才是中医的疏导之道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蒲参牌蒲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咱们给大家说了五脏之咳，哎，告诉大家伙，咳嗽首先是肺脏有毛病了，是吧？肺主人一身之皮毛，这个皮呢包括外皮和内皮，内皮就指的是我们的胃肠黏膜，感受风寒之后，这个肺要驱邪打表。什么叫驱邪打表？说这寒邪它是邪气呀，寒邪犯了肺，肺说不行，我得把你赶出去。所以怎么赶呢？哎，通过咳嗽，哎，这是人排除寒邪的一个自保的生命运动。所以说孩子不要一咳嗽你就首先想到止咳药、止咳汤浆，你先想想孩子是哪儿着凉了。你是皮肤外感风寒，那咱们多加件衣服。你是饮食过食寒凉，咱们喝点生姜红糖水。换而言之来讲，我常说治病就是改错，你不改错，该寒凉接着寒凉，美丽又动人，回过头来你还不让肺咳嗽，尽给吃些止咳的药把这咳嗽给压下去了，而那风寒源源不断的入侵肺脏，你说你是治病呢你还是早病呢？这也就是一些为什么风寒咳嗽一些小病最后治成了肺炎，治成了哮喘，按下葫芦起了瓢。所以病不是你强压下去的，是要把病给它疏导开来。所以说改错才是真正的治病，只知道吃药不知道改错的治病往往会出大问题。那么五脏之咳，告诉大家这寒邪在不同的季节，春日入肝，春天的时候入了肝脏啊，夏日入心，长夏入脾，冬日入肾，不同的季节五脏感受不同的寒邪，也可以让肺来咳嗽。哎，这就告诉大家病因，五脏受了寒邪，完了肺脏又得了病，那么肺这时候一个肺要驱寒打表，说肺要把自己的寒邪排出去，二一个呢啊，肺还得帮人家扫一扫血啊，帮五脏把寒邪排出去。所以这时候如果你只治肺就不够了，要五脏辩证。所以告诉大家啊，写上啊，心咳咽喉肿痛怎么着，哎，虫草四气润肺补肺，铁皮石斛养心啊，是按着这个五脏协调的方式来调整。而今天呢要更进一步说一说六腑之咳啊，说一说六腑之咳，是吧？我们常给大家伙讲啊，五脏为阴，是吧？六腑为阳啊，这个阴阳啊就是表里之间的关系， 脏在里，啊，腑呢在表。我们特别给大家以前讲过，是吧？这个疾病啊，由表及里，它是加重，是吧？由里及表呢，哎，这是一个好转。那么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个六腑之咳，它是晚于五脏之咳的。但是这里边虽然疾病有里及表，但是它是五脏先得了病，又到了六腑。那么换而言之来讲，怎么着了？叫阴阳俱亏啊，阴阳俱亏。哎，这个相对就更严重了啊，就更严重了。所以呢要引起大家的重视，是吧？那下来呢，我就把这个六腑之咳挑重点的给大家说啊。脾脏之咳没有好啊，脾之咳我给大家讲了，是吧？是左侧肋下咳满啊，咳满，咳的人不知道饿，是吧？那脾脏的咳没好，脾的寒邪没好，这寒邪又伤到了胃，那胃咳之状就咳到呕吐啊，咳的只反胃之呕吐啊，甚者呕吐肠虫啊，这是你肚子有虫子的咳出来了。那么肝之咳给大家讲了，肝咳是右侧肋下疼痛啊，右侧肋下疼痛啊，咳的反流胆汁儿啊，咳的反流胆汁儿，那这时候呢就说明寒邪已经伤到了胆啊，肝胆俱损。那么肺和大肠相表里，这寒邪要到了大肠呢，哎，一咳得大便失禁，是不是啊？那这寒邪伤了心，心和小肠相表里，伤了小肠呢，一咳嗽的时候放屁啊，叫咳与气俱失啊，上面咳嗽，下面排气，这都把不住门了。尤其这最重要的就是一咳嗽一尿，这我给大家讲过半条命的标志，是不是？叫肾和膀胱相表里，一咳嗽就尿裤子，不少人找我调这个毛病。我说呀，你要吃虫草补肺，叫止咳润肺。二一个你要吃参草，哎，因为这个叫半条命啊，叫肾司二便。所以一旦大小便把不住门的时候啊，虽然你这个人活蹦乱跳的，但说句不好听的话啊，那真是说倒就倒啊啊，说倒就倒，这大家一定要搞清楚。那么在六腑之咳当中还说到了一个三焦咳啊，三焦咳，是吧？上焦、中焦、下焦合成为三焦。三焦咳有什么特点呢？腹满啊，不欲食啊，而且呢唾涕加上面之浮肿气逆，所以咳的脸上都发胖，咳的不想吃东西，咳嗽的鼻涕一把泪一把的，这叫三焦之咳啊，三焦之咳啊，这说明五脏六腑都受伤了。可见呢六腑之咳它是不是五脏之咳的好转，而恰恰相反，是五脏之咳没有及时调治，加重伤及六腑。所以在这儿呢，希望大家把它明确了啊。尤其我们要重点给大家伙说的就是，咳的这大便小便把不住门了，哎，我们叫半条命啊，叫半条命，是吧？以往咱们再给大家讲中成药的时候也讲过，是吧？要咳到尿裤子了，吃什么啊？成药你吃个桂附地黄丸，这样一来呢，肺脏之咳啊，五脏六腑之咳，我们就简单的给大家做了一个区别的辩证啊，区别辩证。下来呢给大家说一说啊，止咳的一些食疗之方啊。咳嗽这件事儿啊，是肺脏驱邪打表啊，它驱除体内的寒邪的一个自保的运动， 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明白，咳嗽不是病，你有病邪你才会咳嗽，所以不是盲目的止咳，是要找到病邪之所在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要怎么办呢？哎，观察痰的性状，咳，白色泡沫样痰，这叫肺有虚寒。吃什么呢？吃核桃仁、冰糖、生姜蒸梨吃。哎，核桃仁、冰糖、生姜蒸梨吃。核桃仁补肾，冰糖润肺，梨止咳化痰。为什么加上生姜蒸啊？生姜暖脾胃，它也能帮助肺来驱寒，是吧？一天吃一顿，吃热的啊，千万不能吃凉的。你本身就是寒上来的病，你还吃凉东西，那了不得了啊！这是白痰。那是黄痰呢？黄黏痰为肺热，一般人得病不是得上病就是黄痰。你白痰的病变成黄痰了，就快好了。啊，一旦咳成黄痰就快好了，说明你的免疫力啊已经被调动起来了。所以促进排黄痰，你看刚才这个方子：核桃仁、冰糖、生姜蒸梨吃，把姜去了。啊，把姜去了，继续帮你化痰。啊，甚至排痰，我们还可以用点什么呢？川贝母蒸梨吃。啊，川贝母来它三个粒五个粒，把它砸碎了，啊，梨抠个窝放在里面，啊，放两块冰糖，啊，川贝母蒸梨吃，梨碗嘛，是吧？把梨也吃了，把汤汤水水也喝了，啊，这叫促进排痰，啊，促进排痰。这是第二个，第三个叫无痰干咳。你看，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五脏之津液。啊，你看你咳嗽有痰，说明你那肺啊有自保的润滑液。你咳嗽没痰，说明你那肺没有润滑液，说明肺没有津液，没有自保的功能，这是要引起重视的。所以我常说，咳而有痰无大病，咳而无痰没好事。没痰怎么的了？没有润滑剂了。啊，你像关节没有润滑剂了，骨质增生，滑膜发炎了，是吧？你那咳嗽有润滑剂是痰，没润滑剂那就是血吧，什么支气管扩张，肺结核，所以一旦咳出血来可就要了命了。所以希望大家对咳嗽能够分清这个轻重缓急，绝对不是简单的止咳了之。这是第三种咳血。第四种是咳血红色泡沫样痰。啊，痰什么色儿的？血红色或者粉红色。哎，这个是心衰。记住啊，既不是血丝也不是血，是粉红色的，是血溶解于痰液当中的。这个多半是什么？心源性哮喘，心衰的咳嗽。所以除了止咳之外，一定要检查心电图。有心衰的腿胖的症状，心脏不好的十个表现都出现了，怎么办？铁皮石斛来调养这个心衰。痰中至阳贴上磁，啊，后背的大椎啊、肺腧啊这些止咳的穴位也贴上药磁贴，哎，避免寒凉，啊，不能饱餐，喝温热的水，啊，把这个做好。秋天，啊，是老病慢病卷土重来复发的季节，希望大家引起重视，做好预防，让慢性疾病不再袭扰咱们的身体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给大家说了六腑之咳，是吧？这样啊，和肺脏有关的这个咳嗽啊，咱们就给大家说完了啊。 除了咳嗽，咱们今儿天再说说喘，哈哈，喘啊，肺主人一身之气，啊，主要是呼吸之气，啊，主要是呼吸之气。肾呢主纳气。什么叫纳呀？纳就是收纳、封藏，啊，就跟咱们家车那个轮胎似的，对吧？你别泄了气儿，包括你那个球，你打篮球也好，你踢足球别泄了气儿，球泄了气儿就成了瘪茄子了，拍不起来了，踢不远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肺主呼吸之气，肾主藏纳之气。那么当这个肺和肾都有了病的时候，人就容易出现一种症状，老百姓的话叫上气不接下气，怎么的了？哎，得了哮喘病了。那么哮喘病啊，在西方医学一直被当作呼吸系统的疾病去治啊，给一些止咳平喘的药啊，甚至给一些这个激素的雾化吸入啊，是吧？好多人啊，甚至好多医生几年几十年也就这么治病。但是你啊，有没有细问过为什么你得哮喘病，是不是？这是咱们养生文化论坛和这个医院啊，和这个药铺不一样的地方。我常问大家伙，你咋得的病啊？你看有的人听了节目他知道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我是着凉得的病，是吧？哎呀，我是熬夜得的病，是吧？我是喝酒得的病，是吧？长结节的，哎，我是生气得的病。那好办啊，这都是明白人，但凡知道病怎么得的都好调养，改了错好了病，这病都能康复。说怕什么呢？哎，就怕你不知道怎么得的病啊！你不知道就不知道吧，理直气壮，是不是啊？理直气壮。你北京的老太太啊，得静脉曲张啊，啊，蹬自行车没好啊，我谁教你？就你教我的，我没教过。你看老太太八成节目就听串了，听糊涂了啊！空蹬自行车加青蛙蹬水，趴在床上青蛙蹬水，这是股头坏死的无功能什么呢？无负重功能锻炼恢复法。你和静脉曲张有什么关系？但是老太太姚主任就偏着你说的啊！我说那除了这你吃什么没有？没有。我说那就不对了，是吧？五脏食疗，静脉曲张是肝脏不藏血了，肝血不能养筋，不能主这脉管弹性，所以说你这静脉回流就淤阻，这样的人还容易得腰脱、胃下垂、肾下垂，所以中医把静脉曲张归为中气下陷，是吧？哎，我最少最少得告诉你吃个绿色养肝的食疗。中药吃补中益气丸啊，三大基石当中泡脚盐水红花得往回捋啊，咋能就告诉你说蹬自行车呢？那不成敷衍了事了吗？啊，不对。但是年岁大记忆不好，你也不能较这个真儿，怎么办？把系统方法给了人家，是吧？红花带盐水泡脚养肝食疗补中益气丸，人不能劳累，越劳累越加重，负重远行，是吧？长时间久而站立啊，都会加重这个静脉曲张。哎，这咱给人说清楚了啊，说清楚了。所以呀，治病先要知错，而后改正造病的错误，你这病才能好，是不是？那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啊，哮喘病是怎么来的？啊，是肺肾病。肺喜湿恶寒，是吧？肺喜湿恶寒啊，所以说寒伤肺叫咳嗽。而这肾呢也喜温热啊，所以说你看那肾炎怎么得的， 冬天不穿棉裤，坐冰凉的水泥地，睡冷床，在冷库工作。哎，还有呢，西方医学讲肾炎是溶血性链球菌感染，你拔牙感冒啊，这些也会细菌感染。而细菌为什么找你，它不找别人啊？哎，还是你体内什么呢，阴阳平衡被破坏了。所以在这儿呢，就提醒大家啊，哮喘病是肺肾病啊，没犯病的时候你要防，要补肺而补肾，把肾暖起来。那正犯病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啊，哮喘病正犯病那是容易要命的，一个到医院及时救治，二一个呢，哎，我们用一下什么呢，止虚固脱的艾条温灸之法，拿艾条灸神阙、灸关元、灸命门，这么一温灸达到了温补，能达到止喘的目的。啊，说我不行啊，啊，我哮喘病一闻烟味我更喘了，怎么办？那就只能烤烤，一要烤腰，暖命门之火；二呢要烤腹，啊，烤腹怎么的，来暖这个丹田之气，是吧？我给大家讲过，生物波疗法，啊，其中三种生物电磁波，一就是远红外光波的热效应，二就是磁场的消炎消肿，它的镇静镇痛的磁场的磁疗作用。其三呢，就是脉冲电波。啊，什么叫脉冲啊？啊，咱们的心脏一摸脉波，那脉的跳是一股一股的，叫脉冲。而脉冲电就是人体的生物仿生学，模仿人脉波波动的电流，一股一股的。哎，这种脉冲电，低频的脉冲电，它起到一个温补的作用，是吧？什么低血压、关节炎，用低频脉冲电，哎，它起到温补作用。那高频的脉冲电呢，它起到什么呢，哎，驱邪打通的作用。你像中风后遗症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严重的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啊，你就可能要用高频的脉冲电啊，低频温补，高频呢属于什么呢，疏泄啊，疏泄。希望大家呢把这个认识清楚啊，认识清楚。那么当然了，我们在实践这个补元气养五脏的这个方案的同时啊，好多不花钱的基础疗法，我希望大家也把它做好啊，把它做好。你像咱们基础疗法当中的三大基石，是不是啊？养生六式啊，三大基石当中的木桶浴足，是吧？晚上睡觉前把脚泡热了，泡到额头和鼻子尖见汗，你全身的气血就都得到了温煦的作用。这个温灸是用水来达到什么呢，温灸的作用啊，虽然没点艾条，但是用热水泡脚，它就暖了全身了，对不对？那白天的壮督脉和晚上的推任脉呢，啊，起到了沟通上下的作用，啊，沟通上下的作用，是吧？那晨起醒脑三式，啊，尤其是干梳头，啊，搓脖子，干洗脸，开脑窍。戳颈椎防止什么呢，颈椎的这个狭窄，颈椎的肌肉的僵硬，加上这个干洗脸啊，五官七窍被打开，那你五脏的阳气就能疏泄，是吧？那养生六式更是调整五脏气机运行的一个中医导引的基础方法，是吧？这个运它不是说你跑跑步啊跳跳舞，你那个运动，你那个动它动的是胳膊腿儿。而养生六式，哎，通过什么呢，肢体的导引，它运的是五脏之间的气血。换而言之来讲，是让五脏的气血得到一个有效的运转。而这个运转的作用，一则 平衡了阴阳，二则呢平衡了五脏之间的五行的生克制约。哎，这是一个强壮身体的方法啊，它不是为了锻炼肌肉，它是为了强壮我们的脏腑之间的沟通。哎，希望大家能明白这期间的道理。另外呢还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啊，这个秋季啊，秋季呢叫多事之秋啊，不光这个什么感冒啊、咳嗽啊、气管炎呢、哮喘呢啊，这只是一大类的呼吸系统疾病的高发。那么除此之外啊，你像这个高血压，到了秋天血压开始升高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高血压到了复发的季节，寒凉刺激血管痉挛，气血回内脏，心脏负担增加，心脏病要复发了。尤其一到这秋季，风邪寒邪偏盛，这关节炎、关节冷痛、气血回内脏，是吧？尤其是那个退行性的骨关节病，老胳膊老腿唱上空城计了啊，所以这时候对骨关节疾病的预防啊，它和冬病夏治不一样。冬病夏治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呢？叫借坡下驴啊，对不对？哎，趁着疾病缓解期进行康复，花少钱，而且疾病康复呢作用还明显。反过来呢，你做好冬病夏治，秋天没犯病，你就不用预防了，对不对？那有的人不听那个呀，说你冬病夏治的时候我没疼啊，我正闲着，我没管他，是不是啊？而到了秋天一寒凉，老病找回来了，那你这时候你还想说，哦，我像那个冬病夏治的时候一样，哎，我吃一半的这个骨碎补就起到一倍的作用，那你达不到了。所以这时候到秋天疾病复发加重的季节，大家伙就应该有那种什么呢，哎，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觉。所以秋季在关节疼痛加重的时候，你就不是事半功倍了啊，你这时候叫解燃眉之急。哎，所以正疼着的骨关节疾病，骨关节我们骨碎补增加骨密度，是吧？风湿类风湿，风寒类，是吧？天山雪莲驱风散寒，用煮热了的黄酒做引子，达到温通的目的。那么正疼着正积液呢，你是用盐来热疗啊，你还是贴上这个温灸贴呀、啊？啊，酌情调整。总而言之啊，什么是健康？健康就是没有疾病的痛苦，是吧？那么健康是一天的健康吗？不是，它是一个长治久安。所以真正的健康就是科学的生活，不犯错。那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，对不对？那犯了错怎么办？犯了错改。那病成了怎么办？用药物当中的偏邪之性驱除体内的病邪，中医把中药治病叫做以毒攻毒。那么药呢又分中品、上品和下品，而保健食品我们用到的是中药当中的上品啊，合理进补，无毒无伤害，这样呢让我们的养生保健更健康，让中老年人的五脏六腑得到更安全的保护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，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、西洋参提取物、红景天提取物、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、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、孕妇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这段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讲一讲多事之秋防中风。这个秋季啊防中风，它和咱们在夏天的时候讲冬病夏治 治中风，它可不是一回事儿了。这大家伙一定要明确啊！你看，夏季的时候叫冬病夏治，什么意思？借天时，沾地气。也就是说，夏季啊，人在温润的条件下，气血得温则行，得寒则凝。又因为大自然的阳气特别足，人的气血由五脏发散到四肢，所以中风病属于缓解的季节。所以冬病夏治的时候，你防治中风，那叫什么？叫借坡下驴，是吧？叫锦上添花，叫事半功倍。所以那是出彩儿的季节，是不是？所以好多的中老年朋友，我们好多的有缘之人，他真正体会到了冬病夏治康复中风后遗症的事半功倍的作用，是吧？调了一个月给我打电话，是吧？能满地跑了。调了两个月给我打电话，啊，指标都正常了，啊，成绩可喜可贺，是吧？所以夏天的时候，我讲这冬病夏治，那真是心情愉快，是吧？哎，那么秋季，多事之秋防中风，这话题就没那么轻松啊，没那么轻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时候那真是什么呢，叫药急的时候，不能说十万火急吧，但这时候是见真功夫的时候。为啥？因为秋季主收敛，气血由四肢收回到五脏六腑。气血收敛的一个特点，四肢百节会缺少气血的濡养，所以四肢的麻木、关节的寒凉、偏瘫的无力，包括中风的功能障碍，这在肢体上的感觉开始加重。哎，很多人把这个当成了主病，其实非也。秋季气血收敛，四肢胳膊腿唱空城计了，它顶多是个缺血，它是要不了命的。哪儿要命啊？哎，五脏。气血主收敛，气血回到五脏，你五脏这时候要是堵了车，麻烦了啊，晚上睡不着，心烦意乱，白天老迷迷糊糊的，是吧？气血瘀阻，生痰湿，生内火。所以中风秋天要犯病，为啥？就跟你的早晨晚上上班下班的点儿，大城市叫堵车高峰，一样的道理。春秋季节是气血运行阴阳变换的季节，春天主生发，是胳膊腿由内脏发向四肢，所以春困。为什么困？因为五脏要唱空城计了，气血跑到四肢胳膊腿了，所以人呢，你得多到户外活动活动，别让胳膊腿气血堵车，哎，要梳理内脏。而秋三月呢，哎，气血回到内脏，胳膊腿亏虚，所以叫春困秋乏。春天为什么困？内脏缺血。秋天为什么乏？没干活怎么也累，胳膊腿缺血。 所以这个大家把它搞清啊。所以秋季啊是中风高发的季节啊，中风高发的季节。同样你说我正得着中风，那告诉你秋季是中风复发加重的季节。所以在这个秋天你还想说我和冬病夏治一样是吧，吃葡萄籽提取物原花青素，来个铁皮石斛，我一个夏天中风后遗症恢复自理，是不是啊？你这样的好事在秋天是绝不可能的。所以秋季防中风叫什么？叫不进则退，是不是啊？因为这个时候是疾病要复发要加重的季节，是吧？你还是按照这个预防，是吧，按照冬病夏治的及时调养，你再想取得说事半功倍啊，快速恢复，你这样的成效是不可能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人在慢性疾病治疗的时候，你别老光盯着你花了多少钱，吃了多少药，买了多少保健品，你还要看一看天时地气，你还要看一看人的五脏阴阳，也就是我们文化论坛上常说阴人，是吧？阴病阴时辩证调养的原则，是吧？特别是咱们现在有了中医健康管理，是吧？哎，我们对全国的用户啊，采取统一健康管理方案啊，一人一方啊，具体调整三个月一辩证，三个月一总结。那么既然秋季是中风复发加重的季节，那我们就要知道啊，是什么因素让中风复发加重的，是吧？有的人说是秋季的寒凉，说那我就提前穿棉袄棉裤呗，啊，不单是啊，这还跟季节的变化，是吧，人的情绪啊，人的饮食啊，人的起居啊，哎，包括什么呢？日月星辰的变化。你像这秋天，我们养生界把它叫肃杀之气。啊，什么叫肃杀之气？春天小草发芽，那叫一片欣欣向荣，那是生命力。而秋天呢，哎，是残阳落叶，啊，秋风扫落叶，啊，是萧条破败的景象，啊，所以睹物而思情啊，啊，你看这个自然环境的变化，你看到秋风落叶，哎，人的心情是好不起来的。反过来呢，是吧？你春天呢是什么呢？哎，夜短昼长，哎，早晨亮天早，哎，晚上黑天晚，白天长晚上短，那是阳气足。也到秋天呢，啊，秋雨潺潺，哎，而且一场秋雨一场寒，还怎么着？哎，太阳落的也早了，太阳出的还晚了，再下场霜，霜打的茄子也蔫了，啊，好在秋天有丰收，是吧？你那粮要打的不多，你秋天呢工作还没什么进展，年底奖金还没什么着落，你说这人拿什么高兴啊？所以秋天叫暮年。所以秋季养生啊，季节变化是一个重要因素，而人身体的五脏阴阳因季节变化而变，是人内在的什么呢？变化影响。 所以别忘了，人生百病根在五脏的指导原则，是吧？所以想做到秋季防中风，哎，首先要顺应季节变化，哎，而其次呢，要调理好五脏的功能，啊，让五脏正常运转，啊，不要因为情志，是吧？不要因为天气啊，破坏了五脏正常的运转，啊，这大家要知道。那么秋季的中风的发病，啊，主要是以什么呢？缺血类的中风，是吧？原来的老医生愿意把中风分缺血和出血，啊，其实我常讲，啊，甭管出血还是缺血，最后脑细胞都是缺血坏死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而所谓的缺血和出血，只是发病的那一刹那。你出血，脑出血、脑溢血，最后血行经络之外，还是死血，还是没血可吃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大家搞清楚。那么发病的特点上，我们可以用出血和缺血来啊做这什么呢？做这个区别对待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出血是绝口了，而这缺血呢，是供血不足，啊，是淤阻。是吧？他没到绝口的，啊，迸发的那个份儿上。啊，你像那春天主要是以出血为主，啊，他兴奋，啊，所以秋季呢，主要还是以这个阴病为主，啊，阴病为主，主要是以这个低血压呀、脑血栓呐、脑梗塞呀、脑萎缩呀，啊，以这些缺血堵塞为主。那么中风的发病，好多人认为它是急性病，是吧？这个我不赞同啊。中风虽然是啊，人如风扑倒，好像被风吹到了一样，就偏瘫了，就嘴歪了，就眼斜了，但是大家伙别忘了，叫苍蝇不叮内无缝的鸡蛋，啥意思？这囫囵个的鸡蛋苍蝇不叮，你那裂了缝的鸡蛋，鸡蛋清露出来了有腥味儿，你那鸡蛋裂了缝的有腥味儿的鸡蛋才能招来那苍蝇，招来那蜜蜂，对不对？所以中风就是这样的病，大家伙一定要记住，所有的人都不会无缘无故得中风。所以秋天中风的预防，你别跟那二十岁的小伙子讲没有用，你跟高发的人群，原来中风高发的人群年龄是50岁到60岁，而现阶段啊，人得与时俱进，你别老拿着30年前的医科大学的老教材，你跟现代人说慢性病，那落实了，落伍了。现代心脑血管病高发人群是40岁到60岁，是不是啊？原来单位体检是退了休给体检，你上班很少，对吧？哎，现在单位体检40岁的都能拿体检宝体检去，为啥？年轻化啊，高血压病年轻化，